的话。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脸上泛着美意，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谁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识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或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就干半杯再走。 郑秀文《娃娃看天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2022年4月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3月初八，室外气温21度，哇，相对湿度好低啊，46%啊！天晴啊，非常之好。不过咧，咁干燥嘅日子都系，加上不停咁搽呢个洗手液咧，只手都干晒，嗱嗱声饮多杯水，搽下润肤膏啦。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连。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

你，不愿对着暗里睡，亲一亲我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那这一天可再聚，愿这今夜永停留，留在我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回事，再亲一亲在我俩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回事，再亲一亲 再会时，几时都话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的清晨爽利，我都好珍惜在空气中同大家相会的时间啦。咁有啲嘢咧都需要把握时间嘅。讲紧系咩咧？嗱，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八号啦。咁大家应该之前咧都收到呢个政府嘅一啲嘅防疫包啦，里边咧亦都有啲检测剂啊，有口罩啊。等等的用品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咧，喺今日、听日同埋后日，即系星期五六日咧，咁就做一个快速检测。咁啊，如果即系觉得有困难嘅，咁啊睇下都会唔会慢慢睇下个说明书啦。当然咧，啲说明书啲字系有啲细嘅。咁啊，如果睇得辛苦咧，我而家选用嘅方法咧就系用个手提电话嘅相机影一影佢，然之后就擘大佢、放大佢，睇清楚点样做。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如果萬一真係覺得即係睇到個結果係出現咗有兩條線嘅話咧，就嗱嗱聲咧就要去上報，然之後咧早日隔離，早日咧就係康復嘅。咁當然啦，即係所有嘅朋友仔咧都希望大家可以通力咁樣合作，大家一齊咧就揾出咧，大家即係如果係仲有呢一個嘅機會係感染到俾人又或者俾自己都好啦，透過呢一次檢測咧，希望都可以幫到即係揾出呢一個嘅最終最後嘅一個病患者，咁就最好啦。咁啊，把握機會啦。咁啊，亦都有講過咧，話朝頭早起身乜都唔做。第一時間咧係做呢一個檢查係最準嘅，不過即係無論係點樣都好啦，做就得噶啦，係咪？希望個個都身體健康啦。 未曾問誰犯的錯，只知欠你已太多，怕問為何，偏偏要喜歡我，因你知道是苦果。换回燕吻一个，换到伤心比爱多。此刻你只属于我，痴心也只属你一个。别离话全没有想过，心底载满了痛楚。 要在临期一刻爱一生的爱，可以苦恼日子多，星回热吻一个，万缕相思一句歌，相分也许极苦痛，只因我真正付出过。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但却真心相恋过。决心的你，决心的我，愿意一生同坐。哇，为你哭过， 为你哭过， 为我哭过， 为我哭过， 共你真的伤心过。爱得摧残，爱得苦痛，让记忆心中播。别离话全没有想过，心底载满了痛楚，要在临期一刻爱一生的爱，可以苦恼日子多，星回热吻一个，万缕相思一句歌，相分也许极苦痛，只因我真正付出过。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但却真心相恋过。决心的你，决心的我，愿意一生同坐。哇，为你哭过， 为你哭过， 为我哭过， 为我哭过， 共你真的伤心过。爱得摧残，爱得苦痛，让记忆心中播。为我哭过，共你真的伤心过，爱得摧残，爱得苦痛，让记忆心中播。此刻你只属于我，痴心也只属你一个，缤纷片刻便失去，总算真正地爱恋过。 不过咧，有刘德华嘅《共你伤心过》之后，我哋带嚟有叶倩文嘅歌声。愿死也为情。 从我眼中无情声，遇着你只好。我的心中也有情，温柔是我本性。由来爱恋无旁证，遇着你心境再难静。每当不想见你时，泪珠心中拼，你的心一丝丝惊扰，在我心一般反应，纵是再遥遥千千里，亦有心灵同感应。

像是并没有别离。 仍然喜欢你。啱啱咧就出咗消费券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已经急不及待，琴日就已经出咗去 shopping 啦。不过确实咧，寻日条街真系有啲多人嘅。我唔系出咗去 shopping， 系我屋企人出咗去啫。或者可以等一等，睇定啲先。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地。当寒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 有陈慧娴的这一首《玻璃窗的 外，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四十五分噶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 今天才碰到，我好比初相识当天，带点不相信，而又带点奢望。你为何在此，令这愿安躺的心震荡？多想再碰到你，给风吹起的黑发，你会更黑化，藏在我手轻摸。你亦曾留下火，就算在今天人不送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所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今天才见到你那是一般的身影，你的身影曾在我眼中碎，某段情曾共追，恨美丽故事难舍弃。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 学友再度重遇你，你会唔会好啦？冇听节目咧，会唔会今朝早系再度重遇我咧？好啦，我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报告。天晴，日间炎热同埋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啊，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系微弱，能见度咧系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0%。今日咧即系天气有啲干燥咧，只眼咧有啲涩添，不停咁眨眼。亦都好想捽眼啊！不过当然平时觉得捽眼已经系唔啱噶啦，不过咧即系喺疫情当中捽眼就更加危险啊！唯有咧眨多啲眼。如果你都觉得有啲眼涩嘅话咧，眯埋眼听下歌啦。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也。 确实系，如果找到一个人对你系好在乎嘅话，系好重要啊！陈慧娴唔系，系陈慧琳先啱，对你都系在乎。近排咧见到好多咧星二代咧都好。即系光芒四射，咁早排嘅呢一位二代，相信大家都觉得冇即系都系光芒四射啦吓。 是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沙哑，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相洒了，不准你洒，我在狂声不要害怕。不懂得讲出心意吗？仍欠语句唇边轻轻挂，给些纯心好吗？入的声音沙哑，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

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3月初8啊。室外温咧有21度，相对湿度55%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咧系极高嘅，大家要小心防火啦。仲有咧就系小心喉咙痛啦，小心爆擦啦，所以饮多啲水，搽多啲润肤膏啦。呢、这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大家都知啦，嚟紧咧呢个4月22号咧就系今届呢一个嘅文凭试 DSE 开考日啦。对于即系一众嘅考生嚟讲咧，呢年嘅考生真系确实都几荆棘满途啊。放課、放快、放息呢三年咧，其实都系受住呢个疫情所影响啊。嚟到呢一个嘅最后要大家比试嘅时候咧，都系遇上一个好严峻嘅疫情。咁究竟佢哋点样可以放松心情去迎接呢一次嘅 DSE 咧？一阵间咧，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你都有身边嘅朋友仔嘅小朋友啦，佢哋都系嚟紧会考 DSE 嘅话咧，咁就可以听一听啦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带嚟一首歌啦。翻嚟之后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啊。嗱，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星期五啦，又出咗消费券，疫情又好似有啲回落。不过大家都唔好松懈，记得做好你嘅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 可以笑的话不回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偏偏我永没有遇上，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相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捧足，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持续，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切返去捕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健健康康在清晨。在电话旁边呢，我们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的。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嗱，嚟到呢个四月份咧，咁啊，相信咧放紧暑假嘅朋友仔，梗系冇乜问题啦，系咪？咁、但系咧，有一班嘅朋友仔，在学嘅朋友仔咧，佢哋就越嚟越紧张啦。讲紧咧就嚟紧咧就会有呢一个 DSE 呢个文凭试啦。咁、啊，又唔知道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喺22号准时开考，系咪？咁如果要褪后嘅又点样咧？如果自己染疫又点样咧？如果自己被隔离又点样？哇，一大堆问题咧就堆晒落去班考生度，咁喺呢个疫情底下，其实真系要备试咧，好大压力。平时考 DSE 已经好大压力啦， 冇错。 要喺咁嘅疫情底下更加大压力，有冇咩方法可以帮佢哋减下压，令到佢哋可以做得好啲，温得好啲，然之后去认认真真去考试咧？ 冇错啦，其实真系喺度帮大家一班嚟紧对 DSE 嘅考生咧，喺度咧真系去首先好欣赏大家嘅喺呢一个时间里边咧，好唔容易，好艰难，但系咧都知道你哋付出紧好多嘅努力啦。咁喺度咧同大家分享少少嘅方法啦，又或者一啲嘅建议啦，希望大家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可以比较顺利，比较唔好太辛苦咁样咧去到即系度过呢个时间。首先一样嘢咧就系有压力咧。就大家都好明白嘅，亦都我哋相信系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反而有时咧，适当嘅压力咧，可能对我哋个表现啊、提升状态啊，同埋咧个集中精神嗰个表现咧，可能会有即系帮助添。 即系压力，即系动力啊嘛。 冇错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一旦嗰个压力咧，去到即系比较过咗浓嘅时候咧。反而呢一个咧就会拖累咗我哋个表现啦。我哋温书嘅时候咧，可能咧心不在焉，就好似谂住头先佩佩所讲嘅嘢，几时会点咧？又或者个情况会点咧？好多嘅估计啊，通常呢啲估计咧， 灾难式嘅估计， 冇错啦，负面嘅居多。咁结果咧就系令到我哋个心情又唔好啦，又冇心机去做手头我哋安排咗嘅嘢咧，咁咧变咗一个恶性循环啦。即系我哋咧又谂唔到，又掌握唔到嗰个结果，跟住咧目前嘅嘢做得唔好，咁呢个双重打击咧，令到自己更加咧冇晒动力啊，冇晒心机啊，甚至咧冇咗信心啊。咁呢个咧就真系绝对唔想见到嘅。咁所以少少嘅即系建议俾大家啦吓。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要知道。过多嘅压力咧，通常咧就系因为我哋会觉得啊，有好多解决唔到嘅问题咧喺度发生紧，咁咧以致咧我哋就好自然嘅反应咧就系逃避啦，又或者拖延啦，又或者咧我哋变咗好似好冇动力啊咁样，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我哋可以尝试咧。试下好实际咁样，与其喺度谂咧，不如咧将我哋嘅担心咧，试下用一个有张纸啊，有支笔咁样写低晒出嚟。我哋究竟担心啲乜嘢？个好处咧就系、是，当我哋写低出嚟嘅时候，第一咧，我哋就唔使话好似。就凭空喺度想象啦，又或者好似去逃避啊，唔諗啊咁样，但係有时候佢自己就会涌出嚟啊咁样，好似我哋控制唔到佢咁样。我哋写出嚟嘅时候呢，我哋真係去面对佢。咁第二样嘢呢就係、是、我哋写晒出嚟之后啦，其实呢我哋可以帮自己諗一諗，揾一揾，究竟呢啲咁样个所谓嘅问题呢有几多是属于我哋自己控制范围里面嘅。有几多呢唔系我哋自己控制范围里面嘅。例如啊、我会唔会确诊㗎，我确诊咗之后又会点样啊，即系会送去边度啊，跟住可能嗰、那个DSE 嘅时间又会唔会褪迟㗎，而家可能有好多后备方案㗎喎、万一褪到五月啊六月啊咁又点呢咁样。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呢，又或者我疫情会发展成点啊，呢啲所有嘅嘢呢其实好老实讲，我哋完全控制唔到噶嘛，系咪？但系当我哋去到担心呢啲控制唔到嘅嘢嘅时候咧，个结果就系会令到我哋更加焦虑啊！我哋更加焦虑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咧谂更多，更加负面啊，跟住就有个恶性循环啊！咁所以咧，当我哋去到即系叫做 list 收晒啲问题出嚟之后，然之后咧。问自己有几多系我哋控制范围里边可以做到嘅嘢，圈咗出嚟先。然之后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咧，好似头先讲嗰啲咧，我哋 试下查咗佢，因为嗰啲首先所讲啦，我哋继续谂，我哋就算谂一日啦，谂两日啦，谂一个礼拜啦，其实唔会有答案㗎喎，係咪？唔会有答案之余呢，令到我哋呢段时间呢完全做唔到我哋手头需要做嘅嘢，其实係双重损失。一来我哋花咗时间其实浪费咗，二来呢我哋手头嘅嘢积累咗，做唔到我哋本身嗰个计划。咁呢个时候呢就令到我哋会更加觉得好失败呀，好冇心嘅，其实就等于未打先输啦， 系 咪啊？咁就系好蚀底嘅。所以呢样嘢咧，当我哋去分清楚，我哋控制到嘅嘢，我哋就去到用我哋嘅时间咧，好好嘅去到规划，去到做我哋控制到嘅嘢。然之后控制唔到嘢，我哋将佢摆埋一边啦。因为呢个我哋而家做乜都冇用嘅。 嗯， 我哋就珍惜我哋当下嘅时间咧，好好去集中做一啲我哋控制到嘅嘢。咁另外一样嘢呢就好紧要嘅，就是我哋懂得去到善用分配我哋剩余落嚟可能仲有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呢，我哋点样去到用呢一个月嘅时间呢，好好规划我哋嗰个每一日有几多时间去温书啊，温啲乜嘢啊咁样。然之后呢对于嗰、那个考试个策略呢，我哋都有一个好嘅规划。其实呢讲緊呢个 DSE 嘅时间里面呢，唔单止係考我哋识几多书啊，又或者呢即係温习嗰个效率温成点啊，其实都好讲呢几样嘢。讲呢我哋识唔识得去到管理个时间啦，识唔识呢去到有个好嘅规划同埋一个策略啦，去对于呢一个温习嘅进度。第三呢就係讲緊嗰个嘅 self-discipline, 嗰个自我嘅控制，自我嘅管理。呢个呢亦都系呢段时间里面呢好考验我哋嘅一个能力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呢如果讲緊自我管理呢，其实个心态亦都系我哋大家要注意啦。有时我哋可能喺一啲咁无助啊咁唔确定咁样嘅状态里面呢，好容易呢就会諗好多嘢啦，跟住呢就会觉得哎不如又睇下人哋做成点啦，跟住自己不如又可能会唔会可以有时间偷下懒呢，又或者哎还掂可能都未必可以预期考到㗎啦，咁不如我哋又试下即係等下先啦咁样。呢啲心态呢其实真係要去到注意呀，因为大家以为呢个好受影响喎，大家都应该冇乜心机温书㗎啦。但係其实呢好多时候个实际情况呢就係大家都好努力温緊。係我哋呢自己可能都唔識珍惜呢啲时间啊，甚至係好多时候浪费咗喺呢啲咁样嘅焦虑嗰度啊，又或者呢啲嘅估计里面啊，咁其实就係好蝕底嘅一个嘅状况嚟㗎。 嗯。 咁所以呢记住一样嘢就係、是当你喺度担心緊，又或者你喺度觉得会唔会可以褪一褪呢啲时间，唔使而家咁逼呢，咁样可能会褪迟考试啦咁样。但係呢个时间里面其实大家都喺度好努力咁样温緊书。只要大家喺脑入面呢諗緊呢个境况，你识嘅同学仔朋友仔个个都好努力温緊喎，咁嘅时候呢你就係成为自己一个好好嘅提醒。 嗯， 咁呢个呢大家都要注意个心态。咁最后啦，咁同大家即係分享少少，即係喺你好焦虑嘅时候啊，又或者呢当你温緊书嘅时候呢，有冇一啲嘅方法可以令自己保持个状态保持得好 啲呢？ 冇错啦，咁几样嘢啦，通常我哋嗰个焦虑来自边度呢，就係、是、除咗头先讲嗰啲心态上嘅嘢之外呢，可能就係温緊书嘅时候呢，可能嗰个状态啊唔係成日都可以保持得咁好啊，唔係咁容易集中到呢，咁都令到自己焦虑。咁有一啲嘅小貼士啦，睇下大家可唔可以都试下做啦。咁帮到大家溫習嘅时候呢，尽量保持个状态。第一呢就係、是、每个钟头呢大家要去畀一个嘅 break 自己嘅。 小休。 小休畀自己嘅。咁大家都知道大多数人嗰个专注力呢大概一个钟都系一个极限嚟㗎啦。咁、当我哋一个钟呢就会 set 一个譬如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嘅一个小休畀大家。好嘛，咁可能就起身啦，唔好再对住本书啦，就可能望啲远嘢啊，然之后可能係喺屋企里面行几个圈啊，做少少即係伸展运动啊，饮 杯 水 啊 咁、样。咁呢啲呢可以帮到我哋个脑袋呢稍微放松、增加我哋嗰个读书上面呢嗰、那个续航力、持久力啊咁样。 啊，咁呢个咧都系会有好多嘅好处嘅。咁第二咧就系、趁呢个小休里边，我哋都可以试下咧做啲深呼吸嘅一啲练习啊。深呼吸咧讲紧咧就系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要好深嘅深层次嘅呼吸，讲紧我哋唔系好似好普通好浅嘅呼吸，而系咧吸到尽嘅，然之后呼到尽嘅。第二样要注意咧就系要慢嘅，啊，千祈唔好咧好急速咁样呼吸，而系咧要将嗰个呼吸咧拖到好慢嘅，譬如话四秒，用四秒咧，起码吸入去，呼一至两秒啦，然之后咧用六秒咧去放出嚟啊，咁样吓，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深呼吸嘅方法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做一啲可能局部肌肉放松嘅练习啦。大家如果唔知道乜嘢嚟嘅咧，其实喺上网咧，YouTube 咁样啦，就可以大家揾到咧逐步肌肉放松法咧，跟住嚟做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舒压嘅一个方法嚟嘅。啊，咁仲有一啲叫做意象松弛法啦，即系可能谂紧一啲大家喺个书房里边咧，但系都可以用个想象咧去到旅行嘅。 嗯， 可以想象我哋啊曾经去过一啲我哋好向往嘅地方，觉得好靓嘅地方啊，我哋都可以用一两分钟嘅时间咧，幻想我哋已经去咗嗰度啦，然之后咧感受一下有啲咩，见到啲乜嘢啊，我哋听到啲乜嘢啊，然之后咧可能我哋闻到啲乜嘢气味啊，咁样咁都可以帮助我哋咧，由一个想象里边咧，空间里边咧，去咗另一个地方啊，稍稍嘅有一啲嘅歇息嘅一个嘅空间喺度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做一啲嘅眼球嘅按摩或者眼部嘅按摩，咁咧可以咧试下眯埋眼，然之后咧将我哋嗰、那个用个手指咧喺从我哋个眼眉嗰个地方咧开始一路咧慢慢嘅轻轻嘅按压咧，一路咧沿住个眼嗰个眼眶咧按压到去眼尾嘅地方。咁每一个地方可能按压三四秒啊，咁样咁呢，然之后一路慢慢嘅按出去，咁呢个呢对于我哋可能只眼睛啊，又或者我哋嗰个整体嘅感觉呢，都係可以有舒缓放松嘅。咁、啊，最后啦，就係、当如果我哋突然间呢溫溫下书，有一啲啊突如其来嘅焦虑感、哎呀、我好驚啊，有呢个好似完全因为啲恐惧啊，又或者諗到好远好多焦虑嘅状态，影响我哋根本集中唔到，溫唔到落去喎。喺呢个时候呢，我哋试下俾自己呢将个专注力呢唔好再喺本书度，而係呢即刻将个专注力呢放喺一啲譬如我哋台面见到嘅嘢，譬如我支笔啦，又或者一支墨水笔啦，一个盆栽呀，我哋呢尝试下将我哋注意力呢完全 focus 返喺嗰啲嘅地方。试下睇下嗰样嘢系咩嚟噶，有啲咩颜色啊，咩形状啊，咁咧呢一个咁样嘅方法咧，系可以帮到我哋咧，将嗰个注意力咧喺短时间里边转移过去。一转移过去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慢慢感觉到咧，刚才嗰个好绷紧嘅状态咧，其实慢慢可以放松。 啊， 咁喺呢个时候咧，可以帮我哋就趁住呢一个时间，从头先嗰啲呼吸方法啦、意象松弛方法啦，帮我哋又更加咧进一步嘅去到放松，之后咧先至翻翻去个书本上边咧，可能会有一个新嘅体会，又或者一个新嘅感觉嘅。咁、用翻呢啲嘅方法，咁最后咧就系、可以喺临瞓之前，记住临瞓之前，我哋唔好即刻去到哇温到好攰啊，温到最后一刻，跟住我哋即刻就熄灯上床瞓觉啊，咁样可能咁样你个瞓觉质素咧未必咁妥当，未必咁好嘅。可能咧瞓觉之前俾自己可能最少15分钟、20分钟嘅时间咧，可能咧有一啲嘅 wind down 嘅时间啊，即系可能叫做俾自己熄机啊，个脑需要熄机噶嘛，系咪？咁、可能咧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就做头先嗰啲嘅练习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咧，帮我哋咧熄咗个脑啊， 让 我哋可以安静咁样瞓觉。咁啊，最后啦，亦都可以咧靠住一啲音乐咧，去到帮我哋喺唔同嘅状态，无论我哋休息紧嘅时间啦，甚或咧有啲人可能读紧书嘅时候咧，都可以放一啲轻音乐咧，去到帮助我哋咧，即系维持嗰、那个情绪嘅平衡嘅。咁因为音乐咧，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又可以咧令到我哋嘅脑部咧有一啲嘅 alpha 波嘅出现嘅。咁呢啲 alpha 波亦都可以帮到我哋系即系有稳定情绪嗰个效果。咁喺咁嘅状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无论休息嘅时候可以比较容易啲放松啦，温紧书嘅时候可能亦都系咧保持一个 比较平稳的心态啊、状态啊，咁样咧都可以事半功倍咯。 咁大家就要记住啦，话佩佩当年咧都系开住呢一个嘅收音机咧嚟陪住自己温书嘅，仲有咧仲系成台零食，有朱古力啊、薯片啊，咁样咧令到自己咧一路温习嘅时候一路都好开心嘅，咁样咧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噶啦。咁啊，如果你自己都揾到一个令到你自己放松嘅方法，呢、這个方法可能就系最适合你噶啦。咁就所以冇问题嘅。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沈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再探讨下不同话题了吧，拜拜 拜拜。 虽然你话咧，即系嚟紧咧，四月廿二号，如无意外咧，应该系会开考噶啦。不过呢都系要睇疫情嘅，如果疫情真系突然之间好严重嘅话呢，咁有可能会有所影响啊。不过暂时如果你系 DSE 嘅朋友仔，收拾心情 ,4 月22号我哋一起开考。望个钟呢好快到呢个上午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再见到大家嘅时候系几时？当然就系听朝早嘅五点钟到六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爽利会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为你报道新闻。海关在启德一带进行反毒品行动，拘捕两名无业男子，年龄分别21和24岁，通宵扣查。海关表示，昨日挨晚在启德一个私人屋苑外发现可疑的一名本地男人，检获大约420克怀疑氯胺酮，将他带去一个单位调查，再发现3公斤怀疑可卡因、1.6公斤怀疑霹雳可卡因和1.7公斤怀疑氯胺酮，总值超过610万。海关拘捕租置单位入面的另一名男子，海关又在单位内发现怀疑制毒工具，相信用作制毒工厂及储存中心。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这一项由美国推动的投票在联合国大会获93票赞成、24票反对和58个国家弃权获得通过。决议草案指出深切关注乌克兰持续出现的人权和人道危机，今次是历来第二次有国家被暂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对上一次是2011年的利比亚。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由波洛西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亚洲的计划将会推迟。82岁的波洛西表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和加强针，目前没有出现症状，将会按美国疾控中心指引进行自我隔离。波洛西检测阳性的前一日，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在白宫的一个场合和总统拜登同场。白宫表示拜登的检测呈阴性，根据防疫指引，拜登亦都不算是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风势微弱，能见度比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4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 政府公布修订最新一轮保就业计划内容，放宽多项限制，包括不再设月薪上限，兼职和散工都可以受惠，有一半津贴4000元，亦都容许大企业最多为1000名员工申请津贴，超市和药房都可以申请，受惠打工仔增加到174万人。立法会议员和学者点睇呢？一齐听下。 四一轮电子消费券寻日开始派发，攞八达通消费券的地方都大排长龙，有市民即时去酒楼饮茶或者买嘢消费。不过亦都有市民话经济前景唔系咁明朗，打算买日常用品就算。唔同类型嘅商户又点样睇今期消费券嘅刺激市道作用呢？留意特写环节嘅报道啊！ 医管局分析第五波疫情八宗儿童死亡个案，有儿科医生话，奥密克戎病毒不但影响儿童嘅肺部，亦都会入侵神经中枢系统，病人会出现抽筋、幻觉同埋幻听等，亦都有受感染儿童康复之后会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外国曾经录得死亡个案。医生一阵会讲下家长需要留意嘅地方。 第五波疫情死亡个案已经超过咗八千宗，辨认遗体的程序，意思是落葬等等，亦都是较以往耐了。为了加快流程，警方在上个月一度是组成专责小组协助移送和辨认遗体，随着疫情缓和，行动暂告一段落。警方的代表接受本台的访问，稍后会有报道。